1566。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58。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大家好，我是静乔，我要为大家分享一篇课文《麻雀》。我打猎回来，走在林荫路上，猎狗跑在我的前面。突然，我的猎狗放慢脚步，悄悄地向前走，好像嗅到了前面有什么野物。风猛烈地摇撼着路旁的梧桐树，我顺着林荫路望去，看见一只小麻雀呆呆地站在路上，无可奈何地拍打着小翅膀。它嘴角嫩黄，头上长着绒毛，分明是刚出生不久从巢里掉下来的。猎狗慢慢地走近小麻雀，嗅了嗅，张开大嘴，露出锋利的牙齿。突然，一只老麻雀从树上扑下来，像一块石头似的落在猎狗面前。它煞气全身的羽毛绝望地尖叫着。老麻雀用自己的身躯掩护着小麻雀，想拯救自己的幼儿。可是因为紧张，它浑身发抖，发出嘶哑的声音。它呆立着不动，准备着一场搏斗。在他看来，猎狗是个多么庞大的怪物啊！可是，他不能安然地站在高高的、没有危险的树枝上，一股强大的力量使他飞了下来。猎狗愣住了，他可能没有料到老麻雀会有这么大的勇气，慢慢地、慢慢地向后退。我急忙唤回我的猎狗，带着它走开了。 诵读小站，由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北京文艺广播联合推出。 延续百年味道的秘制川渝老火锅，匠心锅底，良心食材，小西街80号火锅店。 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以晴天为主，午后偏南风较大，最高气温可达35摄氏度，继续处在高温预警中。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转多云，偏南风2级转3-4级，最高气温35摄氏度，最小降水湿度25%。今天夜间多云，山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2-3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大降水湿度65%。天气预报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来了您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你们查字。正我来您了，这是四位，给这续水，这是南京，这是天馆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期待。 杨花婶，我在这儿呢。嘿，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我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调频 87.6 兆赫的节目，又到我们开心茶馆各位茶客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的时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今天的星期六又到我们和古曲爱好者一起在节目中呢分享多种形式的曲艺作品的时间了。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首先要请您欣赏的是一段京韵大鼓作品，要为您请上的呢是白派京韵名家赵学义先生，今天他将为我们演唱一段金定马城。 学人 去来到英国宫，手扶着朵狗，个心肠的徐廷茂放下贪身行，那一夫人你站起身来，休要害怕，需要你真真的自己大大的吟声，你既是薛礼之妻，何为平正，在家前那你把礼当从头洗走明，闲人说臣妾是当君殿的凡事女呀，我那年才16岁，正赶上朝鲜作乱，御驾不正，当君殿上缺粮，也卸了马了，我那不得时的儿夫国袍，他还正当兵，可怜他其实无奈学名符，我那爱英才的爹娘才将我配豪雄，有谁知新婚美酒儿夫病倒，3个月后王爷传旨人马东征，那时节小妇人心宁，我就身怀陆家呀，我那敬山儿啊是他武林星留下的乳名，只等到将军征东回兵后，潘家音几次差人进兵京，听人说他犯罪得了职了，回了故里膀胱发作，负了有名，小妇人在帮军殿上曾传过3年忠孝，守贞节20年来故地不同，尽闻得将军随驾来征西夏，才晓得国袍夫主是隐姓埋名，因此上带领着娇儿徐夫人赴，人千辛万苦受，冷雨凄风，我皇爷要问以何为凭证，有儿夫啊把那亲笔礼书作证明，闲人走吧将礼书取于英国宫，即令军卒西上城，唐王爷与群臣大喜把礼书看，修心凄凉的 这个爷夫人，他欲炸不成，无有妙策，不讲诡计，万军心，听他的言辞，不是假。那李叔的字体呀、也非真，他既说与臣夫妻有三个月，也叫他认一认，我们哪个是正宫要表的人。薛仁贵一臂里说着讲，李叔扯唐王爷素信将军是个忠义的臣，再说是他妻有无人认识范进兵，再说不是看伯袍的光景又可疑心，众大臣面面相关，人人都不分，又不敢多言，说必定是真。你呆呆城下的闲人，哪儿听恩诏见飘摇摇，扯碎的梨树就落在崖尘，这位列贤人啊，朝上口头说臣妾后旨啊，城头上天赐奇耻啊，话说东晋王爵方才走过阵，并无有帮君殿上这门子亲，他说你假造遗书，他成大官要你认一认啊，谁是薛礼你可听真，樊金定闻听国袍不肯相认呀，软雀雀地想去呀，坐在崖中，无奈闲人将身站起，退了两步手拉起襟，又沾了沾泪痕，急切切眼望重头，秋波梦火一茫茫，魂凝城上这雨汗淋身，你们哪个是国宝，只瞧得魂惊焦酸，柳腰都软了为人儿夫，难怪了行动，大概 怎么了？当初是个少年的郎儿，想来此计是个看好的将小妇人，我不认得了，我是不能够认了。 时间的关系啊，第一时段我们的开心茶馆到这儿呢，得先暂告一个段落了。赵学义先生演唱的这段《金锭骂城》，咱们先欣赏到这一唠，稍事休息几分钟之后，进入节目的第二时段，我们再继续欣赏这段白派京韵大鼓的经典名段。

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期待。 杨花婶，我在这儿呢。哎，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下边呢，我们继续欣赏精彩的曲艺唱段，还是接着请上白派京韵名家赵学义先生来给我们呀，把刚才上一时段没有欣赏完的那段京韵大鼓《金锭骂城》来做个收尾。 泪洒了玉体，流干了珠泪，跪破了香裙，薛仁贵一瞪双睛，把心一狠，他这里抽弓拔剑要威吓贤人。贤人说：哦，你不认了，你是真不认了。说着话抖了抖正好站起了身，身一弯向城头一指，说：薛仁贵好狠呐、啊、我跑你是个铁打的心。别闲人气愤焦急，猛抬头说：薛平了，你还不放箭是什么情由？莫非你知道心中愧，但是却护着脸上羞？金锭起怒原暴躁，我跑当中怎敢休？冷笑道：哼，你这脸大的婆娘岂有此理，为做夫人絮絮叨叨往死里求。列贤人如见此兵亲，道上铁杆也顾不得，闺门的体态呀和那妇道的温柔。好话好话，我讨你的好话，我今日哀求你在我们帮军殿要饭的哪个时节怎么样的哀求。若不亏我凡事家中生了牙子的米，早就扼杀你这忘恩的鼠辈腐心的贼族。你这厮摇尾低头围着我们门口转，心软的老爹爹在你手留，炸香风刃不透你的衣冠禽兽，因此伤叫花子得着疼软愁。饿肚子刚吃上两顿饱饭，穷命鬼呀担不起荣华，就病在我的袖口。抚养你若不亏我范金鼎，早扔了一把如柴的外三骨头。得命的时节要往东征去，临别时你感念恩德那是怎么样的抬头。为荆山亲霸乳名流，亲霸李书邪，你哄了长亭九树欧，我金锭那些该你不认呐、啊、连那方天戟还是我们范家祖上遗留。你托天子鸿福众爷们的抬爱，因侥幸学离你名标无凤楼，狠心则今日神龙不认我了。全不想当初患难的根本源流，我为你受苦受难做了20年的梦，倒丢了无姓无名半辈子休。你爸那夫妻兔子人轮圈的丧尽， 我和你是欢喜的冤家，恩爱的仇。薛仁贵，你那头上有青天呐，家人不愉，樊金鼎一腔怒气堵住了咽喉，哽咽板上哭声父母，我的爹娘啊，你们无主意，生生的断送了你这苦命的丫头。哭罢饼正经真光贵，有恨无泪不住的叩头，说薛平了，天理良心全都好，樊金鼎棒奏欺君我不周，小妇人不给天朝丢体面，敢讲铁胆献龙楼，只求爷好好看待婆袍将，但愿他辈辈为官代代封侯。樊金鼎站起身行朝后退，响一声手摇雨柄见亮不够，大叫道狠心的薛礼，狠心的薛礼，列贤人全结禁地，此文言侯这一回樊金鼎魂断城楼下，一片冰心舍斗牛，大爷天地秋锁阳草木愁。 刚才我们欣赏的呢，这是白派京韵名家赵学义先生演唱的一段金定骂城。下边呢，咱们换上一个流派，请上洛派京韵名家陆以群先生为我们带来一段京韵打鼓作品《红楼梦》中的故事《寄晴雯》。 上，回到园中去，看见了芙蓉花，他的泪中儿往下滴，想起丫鬟说，请问成仙芙蓉花神作，他永享清福在瑶池。这芙蓉花神只有晴雯配，想到此处意乱神迷，贾宝玉眼望着芙蓉啊，把晴雯悼念，心酸耳热呀，短叹长吁。何不我到芙蓉树下速速委屈，又一想，这样的轻率不可以，我这一贯的正又没有祭祀，一定要写好祭词，背上祭礼，恭恭敬敬，穿戴整齐，到黄昏后园中也无有人来去，贾宝玉写成一篇芙蓉词，一字字写的是心中的愤恨，一句句哭的是晴雯的冤屈。贾宝玉来到了芙蓉树下，携带着晴雯生前喜爱的东西，见芙蓉花被秋风一吹，摇摇摆摆、哎、呀，贾宝玉满心叹息，他是不住的泪悲啼。我在这里哭你，你是知与不知，你短短活了16岁，受尽了折磨与委屈，这16年的光阴非容易，舍春江浪大你来比。 可怜你孤苦伶仃一弱女，成年来月里外受敌，只因为你的容貌比花月美，无故的惹得他们把你来欺。你本是玉洁冰清真女子，没来由的愁明儿把你远去。你我相处五年八个月，疲惫相合啊，言语投机，我爱你冰雪聪明真伶俐，我爱你心直口快的硬脾气。我们忘掉了主仆的名分，做知己地老天荒啊，永不分离啊。有谁知意外的风波从平地起，想起了你思善的光景，我的泪珠儿滴，怕只怕眼前的鹦鹉不解人意，不知道何时把你的名字提，恨只恨我未能把救命药儿寻觅，恨之恨赶不到灵前去别离，我又不能直上青云去会你，恨人间没有上天梯，家宝玉哭到了伤心处，悲伤凄惨呐。 时时来相聚，我愿你永做花神在天上安居，我愿你今日今时来享一杯酒，我愿你把天下的芙蓉好好护持，贾宝玉哭得如酒醉，泪流满面喘吁吁，只哭得归林倦鸟惊悲起，只哭得架上鹦鹉把头低，只哭得枫叶飘飘红满地，只哭得摔柳腰摇爱别离，只哭得老土青花减了颜色，只哭得池上芙蓉折了花枝，只哭得月亮藏在乌云里，只哭得星斗闪闪似把泪滴。贾宝玉焚化了芙蓉蕾，离开了伤心地，脚步儿转移，辨不出南北与东西，这就是贾宝玉寄情文，哭的是自己。九日里暗无天日黑漆漆，多亏了曹雪芹老先生写成了红楼梦，写出来多少人的仇恨哪，有多少人 去啊。好了，听众朋友，欣赏了陆亦勤先生演唱的这段寄情文，我们今天开心茶馆下午时段的节目呢到这里也要告一段落了。大鹏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的时间里北京文艺广播还将继续为您送上精彩的节目，也欢迎您锁定我们的调频 87.6 兆赫。 长安容不下肉身，一城放不下灵魂，熙熙攘攘的春光里，我们将在何处终老？长篇小说《春困》可以被看作是一场关于婚姻的孤独之旅，通过一对年轻夫妻慢慢走散的剧情，掀开了时代的一角。北京文艺广播 FM87.6 小说联播为您奉献六月精彩演绎《春困》，每天中午12点，敬请期待。 明白